陆温书，字长君，巨鹿东里人也。父为里监门，使温书牧羊。温书取泽中仆，解以为牒，编用写书，稍习善，求为御小吏，因学律令，转为御史。县中一事皆问焉，太守行县，见而异之，属菊草使，又受春秋，通大义，举孝廉为山邑丞，作法免，复为郡吏。元凤中，廷尉光以至诏狱，请温书署奏曹院，守廷尉使。会昭帝崩，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初即位，温书上书，言以上德缓刑，其辞曰：臣闻其有无知之祸，而桓公以兴，尽有离机之难，而文公用霸。尽是赵王不忠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大宗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，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文扶危兴坏，尊文武之业，则加百姓，公润诸侯，虽不及三王，天下归人焉。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成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官粮，依远近，敬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内述情之所安，而施之于海内，是以灵与空虚，天下太平。福祭变化之后，必有益救之恩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王者昭帝即事而无嗣，大臣忧戚，交心合谋，皆以昌邑尊亲，圆而立之。然天不受命，淫乱其心，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，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，鼓攻汉国，披肝胆，绝大计，处无义，立有德，辅天而行，然后宗庙以安，天下咸宁。臣闻春秋正即位，大一统而甚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福，以改前世之师，正始受之统。敌凡文，除民籍，存亡既绝，以应天意。臣闻秦有十师，其一尚存，治愈之力是也。秦之时，修文学，好武勇，见仁义之事，贵治愈之力。正言者谓之诽谤，恶过者谓之妖言。故圣福先生不用于世，忠良切言皆欲于胸。欲于之声日满于耳，虚美熏心，实祸闭塞。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乃陛下恩厚，无金阁之危，饥寒之患，父子夫妻戮力安家，然太平未洽者，欲乱之也。福裕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绝者不可复主。书曰：与其杀不顾，宁失不惊，仅治愈力则不然，上下相趋，以克为名，深者获功名，平者多后患， 故治愈之力皆欲人死，非增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世，北行之途比肩而立，大弊之计遂以万数，此人圣之所以伤也，太平之未洽，反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，垂楚之下何求而不得？故求人不生痛，则视此以视之，立志者立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，上奏未却，则锻炼而周纳之。改奏荡之成，虽高尧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治之最明也。是以欲利专为深刻，残贼而无极，偷为一切，不顾国患，此是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，画地为玉亦不入，刻木为利其不对，此皆极利之风，悲痛之词也。故天下之患莫深于欲，拜法乱政，离亲色道，莫甚乎治愈之力，此所谓一上存者也。臣闻乌鸢之卵不回，而后凤凰集，诽谤之罪不诛，而后良言尽。故古人有言，山叟藏疾，川泽纳污，锦鱼逆恶，国君函垢。唯陛下除诽谤以昭妾言，开天下之口，广真见之路，扫亡秦之师，尊文武之德，省法治，宽刑罚，以废治愈，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，永复和乐，与天无极，天下幸甚。上善其言，迁广阳司府长。那时举温书文学高第，迁右扶风城。时诏书领公卿选可使匈奴者，温书上书愿己思养，铺谷方外，以尽臣节。世下度辽将军范明友、太仆杜延年问状，罢归故官。久之，迁临淮太守，置有义妓，卒于官。温书从祖父守隶庶天文，以为汉鄂三期之间，上封事以御荣。成帝时，古永亦言如此，即王莽篡位，欲彰代汉之福，助其语焉。温书子及孙皆至幕首大官。赞曰：春秋鲁臧孙达以礼见君，君子以为有后。假山自下摩上，邹阳梅盛，由于微国，然足免行路者，以其言正也。陆温书辞顺而易读，遂为世家，宜哉。